續幾日，或者即係我哋預計係連續幾日會有一啲即係酷熱嘅情況，或者一啲熱夜嘅情況咧，連續幾晚有一個熱夜嘅情況咧，我哋會推送一啲嘅消息咧，就喺嗰個手機嘅應用程式上高咁樣嘅，同埋咧亦都喺我哋嗰個嘅酷熱天氣警告嗰、那個咁嘅一啲需要注意嘅事項啦，咁亦都係加多咗一啲嘅地方係提示咧，就啲市民咧就係、是、一個連續嘅熱夜或者一個連續嘅酷熱嘅日間嘅日子咧，就係、是、需要注意，即、就、係、是、會唔會係有啲身體不適咁樣嘅嚇、因為我哋其實都見到咧，以往係同一啲院校合作咧做啲研究啦，其實咧就係、是、如果係連續幾個嘅酷熱嘅日子或者連續幾個熱夜係出現嘅話咧，咁就對於市民嘅健康嚟講咧，佢影響會係比較大嘅。 嗱，不如都問問聽眾啦，各位啊，呢幾日有冇都覺得好熱咧？大家有啲乜嘢嘅面對住乜嘢嘅情況咧？有啲乜嘢嘅消暑方法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一傾噶。咁啊，陳柏偉先生啊，咁都想問下你咧。咁嗱，其實而家都講緊話咧，就係個氣温啊，都講攝氏30几度啦。點樣去理解呢個數字呢？因為即近年都有唔少人提出一個體感温度啊，即係除咗嗰個氣温個數字之外，可能係咪都要考慮埋其他嘅一啲因素，譬如話係風速啊、濕度啊，去得出咧就係究竟身體感覺嗰個温度係幾多？天文台有冇去監測住呢樣嘢咧？ 其實咧，我哋係有一個暑熱嘅壓力嘅計一個儀器咧，係睇住嗰個即係嗰個身體個感覺嗰個情況咁樣嘅嚇。咁就我哋發出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咧，亦都唔單純係睇温度嘅。咁我哋亦都會考慮即係個風速啦，同埋考慮個濕度咁樣嚇。咁風比較弱風嘅日子，温度會上升得比較急啦。咁啊，濕嘅天氣咧，亦都係即係會阻礙散熱啦。嗰個鼠疫個感覺係比較強嘅嚇， 係咁即係即近期嚟講啊，即係無論係呢、這個呢、這個氣温嘅數字啦，同埋體感咧，都係非常之熱啦，係咪？ 我哋主要係會考慮一籃子嘅因素嚇、就係即係發出個酷熱天氣警告咁樣。 OK， 不如都請你用即係科學嘅角度啦嚇，去到講下其實近期嘅一啲酷熱天氣係點樣形成嘅呢？ 其實咧，就係我哋係喺夏天咧呢個時間咧，好多時候都係受到喺西北太平洋上高一個我哋叫做副熱帶高壓脊嘅影響，咁佢會向西伸展咧，係覆蓋呢一個華南沿岸同埋中國東南部一帶咁樣嘅。咁佢係一個比較強嘅高壓嘅系統嚟嘅，咁就會係抑壓一啲即係上升嘅活動啦嚇。咁所以咧就變咗啦，比較難咧，令到啲水氣向上即係攀升嘅過程之中咧，凝結咧，形成雲或者雨，亦都即係話咧，喺呢個副熱帶高壓脊嘅影響之下咧，係會有一個比較上廣闊嘅晴空區喺度嘅嚇。咁就如果係再加上其他嘅因素配合，譬如係即係風力比較弱啦嚇，咁會令到咧就長時間有陽光之下咧，個温度會上升比較快嚇。咁就其實咧就每年七月份呢個時間咧，都係大概呢啲咁嘅天氣嘅。 陳生，你即係話就講咗咧，即係你哋去發出呢個酷熱警告咧，就會根據一籃子嘅一啲指標咁去發出啦。咁當然呢個指標咧，除咗係一啲客觀嘅數字之外咧，可能都會就翻香港呢個居住環境啊，或者香港呢個特定嘅地即係嗰個啲人嘅感覺啊咁樣。你可唔可以依度講下？除咗啲客觀嘅數字之外咧，有邊啲地方係香港比較特殊咧，使到啲人嘅感覺係更加辛苦嘅？有冇？ 就一般嚟計咧，我哋即係睇翻我哋嗰啲氣象站啦，其實就係即係，因為其實都可以預計咧，係新界即係比較內陸嘅地區咧，嗰個日夜温差比較大嚇。咁日間嚟講咧，嗰個嘅温度係升得比沿岸或者沿海嘅地區咧係仲要高一啲嚇。如果再加上咧，當地咧個風力係比較弱嘅話咧，就更加令到嗰個嘅温度係升得再係高啲咁樣嘅嚇。咁所以個感覺係相當之熱嘅。 係嗱，咁我跟住個問題就會咁問啦。咁啊，發出咗個酷熱警告，當然其中一個幫助就係市民有警惕啦，或者我哋即係知道哦，原來依家已經達到一個即係可能比較危險啲嘅水平啦咁樣。但跟住落嚟，你參考外國經驗，你覺得香港嘅呢、这個社會啊，針對呢個酷熱天氣越嚟越犀利同埋長，即係越嚟越長啦。 我哋有啲咩嘅实际嘅措施，例如可能停工或者停课，会唔会有依类咁嘅措施会推出呢？ 其实咧，我哋喺呢个我哋嘅酷热天气警告一啲嘅连带到系有一啲嘅信息咧，就系即系呼吁市民咧，就喺即系酷热天气警告之下咧。酷熱嘅天氣之下咧，就係、是、需要係做一啲嘅措施，譬如係放避免咧長時間喺陽光之下暴曬啦，咁亦都揾啲地方遮陰啦，咁同埋咧係即係飲多啲水嘅嚇。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我哋會提醒市民咧係要做呢啲咁樣嘅情況啊，呢啲咁嘅工作嚇。 咁你呢個係呼籲性嘅啫，你覺唔覺得有一日我哋要考慮進入一啲變成係一種強制性嘅措施咧？ 我睇即係又唔需要話特別強制嘅，即係話你係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即係話喺一啲比較熱啲嘅日子去遮陰啊，同埋係即係避免長時間喺陽光之下暴曬，呢啲基本上都係一啲我可以講一啲常識啦、啊、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太熱嘅情況之下咧，都係要補充水分啊，同埋避免即係長時間喺陽光之下暴曬啊。 其实咧就近排都有一啲嘅一啲天色嘅景象咧，大家都观察到啦。唔知同呢个炎热嘅天气有冇关系咧？就譬如话上个礼拜咧出现咗即系成个即系黄昏嘅时间啦，成个天咧就系红红橙橙嘅一啲，即系有啲人形容为火烧天嗰个状况，同酷热天气有冇关系噶？ 其实咧就系、是、一啲即系晴朗嘅嘅日子啦，就系即系夜晚黑咧，由于嗰啲嗰个阳光系即系穿过个大气咧，嗰、那个距离系增加啦，咁所以系令到啲蓝色啊或者系偏蓝啲光系散射开去，剩翻啲红色嘅光喺度吓，咁所以咧就会染夕阳嘅时分或者系呢一个即系黄昏嘅时间咧，我哋系见到个天空系偏向于即系黄黄橙橙或红红咁样啦，有啲咁嘅颜色，即系其实个情况系咁样嘅吓，即系唔一定同嗰个酷热情况有关嘅。 系明白。咁又不如请你讲下咧，即系其实天文台咧系点样去到预测嚟紧嗰啲嘅高温嘅，个科学嘅方法系点样嘅？ 其实咧，我哋都系好依靠呢一个而家我哋成日讲话系即系电脑嗰个预测啦，就系佢哋跑一啲模式啦，即系数值天气预报嘅模式啦吓，咁佢就会系即系预测咧，就系嚟紧嗰个嘅天气嘅系统点样演变吓。咁就再加上人嘅判斷啦，咁就即係判斷翻，即係嗰日嚟講咧，我哋會唔會好似頭先咁所講啦，會唔會受到一啲副熱帶高壓脊嘅影響啊？個風力係點樣樣啊？濕度係點樣樣啊？咁樣，然後綜合曬呢啲嘅因素咧，就係即係最後作出一個預測咁樣嘅。 OK。好啊，唔该晒啊，陈柏伟先生，多谢你啊。 啊，多谢晒。 陈柏伟先生咧就系天文台嘅助理台长啦。咁啊，再一次问各位听众咧，大家啊觉得近排个天气点样咧？系咪真系好热咧？大家有啲乜嘢嘅经验？有咩嘅感觉咧？另外咧就系、是、大家有啲咩嘅消暑嘅方法咧？咁有冇啲亦都系做一啲户外工作嘅朋友就听紧节目咧？咁大家个情况系点样咧？有咩嘅建议咧？欢迎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一倾噶。咁啊，戴希立啊，譬如都讲下大家有啲乜嘢嘅即消暑嘅方法啦，会唔会有啲乜嘢可以即系同大家讨论下咧？可以。 我正话问阿台长嘅时候，不过佢就几次都系讲即系呼吁啦，同埋即系呢啲常识嚟噶。我其实我都觉得咧，有啲嘢咧系牵涉制度性嘅问题。我用翻教育学校做例啦，就我哋以前读书咧，课室就冇冷气机嘅，净系得风扇嘅啫。但近年我相信咧，課室安裝冷氣咧，就根本就有一個必須嚟嘅，因為個天氣真係好熱，如果唔係你夏天點上堂？所以嗰個咪就係、是，如果作為政府去提供一個課室嘅設備咧，安裝冷氣可能慢慢變成一個標準設備，唔係一個高於標準嘅設備。其實依個就係有個轉變啦，因為天氣熱啊嘛。所以我其實都正話都係好想問啊台長咧，會唔會根據依家依個咁嘅走勢同埋外國嘅經驗咧，香港其實係需要引入一啲制度性嘅措施。 嗯，不過呢個就靠可能政府啦，即係其他嘅 咁佢哋咪要研究依個問題啦，係啦， 去到處理呢啲問題啦。嗱、啊，其實咧就見翻勞工處咧，咁喺啲酷熱天候警告嘅日子咧，都發出一啲嘅呼籲嘅，咁都係提醒僱主咧，咁如果係酷熱天氣嘅情況之下咧，就做啲有效嘅預防措施啦，譬如提供水啦。架设一啲嘅设施去到遮挡阳光啦，又或者多啲用一啲嘅机械辅助员工咧，就俾雇员咧就减少呢个体力消耗啦，同埋提供啲通风嘅空间咧，咁都系一啲嘅建议嚟噶。嗱，我哋电话继续系1872311，可以打嚟倾下。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就在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尾是排到去虎山道泳池，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啦，龙尾就去到彩云村。提一提大家啦，因为水管爆裂，大窝坪的延平道、龙平道同埋南昌街交界，即是北假山花园二期十九座对出啦，多处路段都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揸车朋友经过啦，要小心留意啦。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风，自由风咧就讨论紧而家嘅酷热天气啊！咁啊，各位。在酷熱天氣之下怎樣過的呢？大家有什麼感受呢？大家也都有沒有需要在戶外工作，大家有什麼措施去到防止中暑呢？都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跟我們談一談的。大希臘，其實有不少的行業呢都要是戶外工作啦，譬如說是建造業、啊、一些物業管理、啊、園藝、啊、清潔、啊、有甚至是一些速遞郵政等等呢都需要在户外工作的。究竟、啊、有些咩方法可以去保护佢哋预防中暑咧？咁早前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咧就系回答议员嘅提问嘅时候咧，都讲到话咧就劳工处咧都会做好多嘅宣传啦，咁就希望大家可以预防中暑啦。嗱，旧年开始咧，劳工处就同职业安全健康局咧就推出一个中小型企业挂腰风扇嘅资助计划。咁就有一嚿細細嚿嘅風扇仔啦，咁就可以掛喺條腰度嘅，咁就資助大家咧去買呢個嘅風扇仔啦，咁就俾一啲嘅有呢個中暑風險嘅中小企咧，可以咧用資助咧去到買到呢個腰間嘅風扇仔嘅。咁另外咧就亦都講到話，而家有啲嘅條例啦，譬如係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就講到話咧，僱主係需要提供或者維持喺合理地切實可行嘅範圍內，屬於安全同唔會危害健康嘅工作系統，咁啊包括咧。就是防止中暑啊！劳工处咧亦都系发出咗一个预防工作时中暑嘅风险评估指引，咁就讲明咗咧就系风险评估咧就系应该考虑嘅各种风险因素啦吓咁样，咁亦都咧系譬如话系建造业嚟讲咧，建造业议会咧都系有一个嘅指引咧，就系今年四月咧有一个新增版啊，咁都特别讲到话咧就应该系为啲工人咧提供一啲抗热嘅工作服啊。同加強咧，就係去到預防佢哋中暑啊！大希臘， 其實就即係頭先講，即係喺個酷熱天氣下面工作咧，真係同嗰個職業安全同埋健康有好密切嘅關係。咁當然而家就都係呼籲啦，同埋提供一啲設施啦。我覺得依方面嗰個研究咧，隨住 即係熱嘅時間越嚟越長，同埋越嚟越熱咧，我依度嘅研究係需要做多啲咁多嘅嚇。 同埋就係譬如頭先都講，係一啲嘅指引啦嚇。咁有啲工會咧都去提出話啊，有冇需要再去增強呢啲指引嚇，變成一啲法定要求啊，或者係再去加強一啲呢個預防中暑嘅啲措施咧咁樣。 係 啊，不如大家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一傾啦。咁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建造業界嘅代表同我哋傾啦。電話旁邊有香港建造商会副会长冯国强，冯生你好。 是你好，两位主持你们好。 不如讲下建造业，在酷热天气很多工友都要户外工作，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他们中暑的？ 是啊，刚才你们都讲了，其实建造业议会呢早在2016年呢就同呢個理工大學就研發咗第一代嘅抗熱工作服嘅。咁其實咧，呢個已經喺公務工程裏面咧，合約定明咧，我哋都需要咧提供一啲嘅制服俾一啲嘅工人。嗱，咁呢樣嘢咧，其實都去到第二代噶啦，已經喺呢一個工作服。咁其實嗰個衫咧，基本上咧就一啲Coolmax 加埋一啲納米嘅物料，咁容易吸汗啦，同埋通風，咁令到嗰啲工人咧就可以係著咗呢啲工作服嘅時候咧，就可以舒適一啲，同埋避免咧減低嗰個身體嗰個可以降温嘅作用。咁呢個當然咧就而家其實我見到好多工地啦，好多工人啊，大家見到著嗰啲淺色嗰啲藍色嘅 polo shirt 咧，其實正就係呢一個嘅制服。咁除咗呢個制服之外咧，咁其實喺業界裏面咧，我哋都做咗好多嘅大量嘅功夫，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天氣越嚟越熱，咁亦都尤其是喺户外工作，咁尤其是喺樓面啊，咁可能比一般嘅氣温咧，仲要加多幾度嘅嚇。咁無論喺提供用水啦，咁有啲地盤甚至咧有埋制冰機。令到咧啲工人咧可以有一啲凍嘅水，咁另外增加一啲休息嘅時間，同埋增加有啲有帳篷嘅地方俾啲工人嘅休息，咁譬如啲大型嘅太陽傘啦，咁甚至大家見到有啲户外嘅一啲嘅遮擋嘅休息嘅地點，咁同埋亦都我哋建造業咧就食晏嘅時間咧就係12點㗎。正正就是太阳最猛的时候，通常呢我们都会弹性处理，有时候工人呢早少少，如果真的太晒的时候呢就早少少去吃晏，避过了最热那段时间，亦都增加休息的时间，通常我们有3.3的时间，工人呢都可以多些休息，但最重要就是说呢，就是工人本身他自己的身体状况，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不要夹硬来，不要死定咁有需要嘅时候就去呢啲阴凉嘅地方去休息，甚至如果真係开唔到工嘅，真係唔好夹硬嚟开工。咁呢个係最实际嘅。咁除咗头先个服饰之外，其实都係好多其他而家陆续都有一啲新嘅一啲嘅配置係帮助工人去降温嘅。例如最近就呢个劳工处同埋呢一个嘅职安局就有一个叫做嘅挂腰风扇嘅资助计划， 头先我哋都有讲， 系啦，咁20蚊，咁好便宜，咁吸引到大家就可以去购买。咁头先讲紧工作服啦， OK， 不如都问多少少工作服先啦吓，嗱，即系呢个系建造业议会嘅指引啦，咁建议大家咧都系为工人咧提供呢个抗热嘅工作服啦。咁但系以你所睇啊，其实业界咧系咪所有工友都已经系配备咗呢件嘅工作服啦？ 剛才我所講，如果在公務工程基本上在合約裏面已經是指定了就要提供這些的工作服，當然如果一些私人的工程呢，其實業界經過建造業議會都 大力去宣傳，就希望呢，因為講緊個錢不是很貴，就幾十元一件而已，亦都我們希望呢僱主的方面可以提供這些的工作服給工人呢可以去使用的。 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个工作时间呢，你都头先提到话即是会有啲嘅休息时间啦，或者係食晏时间都避开最热嘅时间啦，咁但係呢就有啲工会都提出啦，咁其实而家虽然有呢啲嘅指引建议啦，咁但係呢就会唔会係可以即佢哋就提出啦，就希望呢成为一个法定嘅一个要求，即係譬如话係每20至40分钟就休息一次啊，又或者避开最热嘅时间，譬如10点前 前或者是四点后才做一些户外工作，你又怎么看这些建议呢？ 相对如果这些硬的指标呢，其实我们都明白天气我们很难预测的。咁、啊、我唔知道係十一点最热啦，定话两点最热啦，吓，定话系十点就代表唔热咧，咁样啊，咁每一日嘅情况亦都唔同，咁因为亦都大家明白咧，咁、啊、始终合约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嘅限制，个承建商佢要如期去完成个工程，咁、啊、而喺个天气嗰方面，我哋好难去控制，咁当然客观嘅情况去睇，我哋尽量咧去透过一啲嘅头先所讲。一啲嘅設備啊，通風系統啊，各樣嘢，我哋希望咧幫助到啲工人咧，喺、一個唔降低個生產力底下咧，仍然可以工作得到。咁但係最重要都係我頭先我所講，個身體本身佢能否去支撐得到咧，係工人自己佢一定最清楚個嗰、那個僱主嘅。咁佢一定要主動提出。我哋相信咧，僱主唔會夾硬要你開工。 O、okay. K， 同樣地咧，有冇需要為停工咧設立一個温度咧？即係譬如有啲工會啦，都建議話會唔會可以喺某一個温度就係要暫停一啲户外工作啦？譬如話內地咁啦，內地咧40度或以上咧都需要暫停一啲嘅露天作業啊。你覺得香港有冇需要設立一個咁樣？嘅停工温度线咧？ 嗱，我谂呢个要大家要有一个讨论嘅空间。嗱，当然第一，香港我希望唔会有40度啦。第二咧，就系、我哋明白，我哋好多时候咧，工人咧就手停口停嘅。咁、就算我哋傾到有一個嘅停工指引，舉例，如果係超過40度咁講啦，咁、但係工人佢是否願意呢？咁呢個我覺得係有一個討論嘅空間，咁、但係如果喺一個政府大家係可以成個行業有一個共識嘅情況底下呢，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大家再去討論嘅，深入討論嘅。 咁另外就頭先你都講話，即係譬如設置一啲有蓋嘅空間啦，咁但係即係會唔會都有啲工作都可能係無可避免要喺露天嘅地方去進行，咁可能都未必受惠到呢個即係有蓋嘅空間喎，係嘛？ 嗱，其實咧，我哋講緊係有啲有蓋嘅臨時嘅設施，係俾啲工人休息嘅。我諗你有陣時見到有啲工程咧、工地咧，都見到有個帳篷喺度噶。咁其實嗰啲地方呢就正一個臨時嘅休息嘅設施，俾啲工人呢喺休息嘅時間呢可以有一個遮擋嘅地方，等佢哋可以呢消暑㗎。咁其實我知道而家好多唔同嘅工地呢都有一啲特別嘅消暑方法都可以同大家分享㗎。咁譬如有陣時佢每個禮拜呢就有啲關愛工人關愛嘅一啲嘅活動啦，派西瓜。咁我最近聽到呢有啲直頭搵架雪糕車。派雪糕都有噶， 系 咁即系呢啲，其实我哋行业里边有好多好有心嘅人啊，咁亦都好关顾啲工人工友吓，咁、变咗我哋都希望用唔同嘅方式啦，去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唔受个工程唔受影响底下咧，亦都保障到工人自身嗰个嘅身体嘅安全啊。 最后一个问题咧，问埋头先都讲到话一啲腰间风扇嘅资助去到购买啦吓，咁其实呢啲腰间风扇咧嗰个效用有几大啊？ 基本上就我自己冇用过啦，咁亦都呢个相对新嘅，咁以前就唔喺腰间嘅，喺颈嘅，咁我见到即系平时出边好多普通市民大众咧都有用嘅吓，咁佢里边所讲嘅咧，佢就嗰个效用咧个持久性咧都好强，因为佢系叉电嘅，咁就应该系足够咧佢全日工作去使用噶，即系日头用完，然后夜晚叉翻去，咁亦都有一个后备嘅叉电池啊。俾佢可以係繼續去更換啊，咁樣 嚇。Okay. 好啊，唔該曬馮生，多謝你啊。 好多謝。 馮國強先生咧就係香港建造商會嘅副會長嚟噶。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聽聽聽眾嘅意見先嚇。有尹先生喺度，尹生你好， 尹生係。 係請講。 我第一我係半口兼係工人。 係。 頭先所講嘅嘢咧，我完全聽到曬。 嗯。 你問我第一。嗰、那個腰間風扇，所謂資助根本第一冇宣傳，我哋都唔知道。第二就話而家所謂嗰啲咁嘅工作服，講話去到幾多錢，全部都問翻我哋判頭去攞錢。 哦， 所謂工作服係全部一毫子問我哋判頭攞噶。 即係承建商冇俾到錢係嘛？ 冇噶，一毫子都冇。幾80蚊件就80蚊件，90蚊件就90蚊件。咁我自己做判頭又好，做埋工人都好， 头先听到话咩所谓派西瓜啊各样嘢，我自己做判头，我都会去买西瓜翻去俾啲伙计。就算而家话咩所谓嗰啲咁嘅喺高温下有太阳晒嘅地方，有啲地盘系做唔到嘅。公务局地盘可以做得到，因为佢有钱攞。私人地盘系冇嘅，同埋一样嘢，你话四十度高温以上，闲闲地地盘一落完石屎，第二日。如果以现时三十五度嘅天气，落完石屎个楼面已经超过四十度。咁你叫我啲、我哋啲伙计根本都顶唔顺嘅。系啊，所以成日话喂，乜咁多资助都好，有好多嘢全部都系揾判头去攞，同埋一样嘢。讲到话要唔扣，即系好简单嘅嘢。喂，有高温下唔好咁多问题嘅，有冇得停工？好简单，香港系资本主义社会，你好简单嘅嘢，一讲迟咗利息，就扣噶啦。咁不如索性就话喂，喺个合约度定明咯，落雨啊，落雨水期我哋都要包嘅，雨水期假期，咁有乜嘢公道啊？ OK， 好啊，多谢晒尹先生啦吓。咁所以真系要，如果要呢啲酷热天气要停工或者一啲弹性时间咧，其实咧就阿尹生啊提出一点啦，就系、是、对于嗰个工期嘅进度咧吓，可能会有影响。 系，所以其实头先讲咧，呼吁啊、鼓励啊、大家自觉啊，咁呢啲都好啱嘅。但系如果去到一啲即系真系。变成一个制度啊，即系指引会有嗰啲强制性啊，咁就要决定点样强制同埋边个去负责找数啦。 即系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关注一下劏房户嗰个情况啦。头先都讲啦，即系劏房户可能佢哋嘅空气流通比较差啲啦，个室内环境咧可能会更加热嘅。嗱，早前咧就系乐施会咧都做咗一个调查咧，咁就睇睇咧究竟呢啲劏房户咧嗰个环境系点样吓。嗱，而家电话旁边请嚟乐施会港澳台项目总监黄石雄啊。黄石雄你好 ，Hello， 各位好， 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调查咧？发现到劏房户个环境系点啊？ 其实我嘅调查，我哋就系、是、我哋上年其实都做咗一转呢个劏房调查啦，而家又进行紧第二转啦。咁上年嗰个结果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全港劏房咧差唔多有超过十万间呢啲咁嘅劏房，都仲未计啲工厦。咁所以其实咧都真系好多咧基层街坊住喺啲劏房当中嘅。咁我哋其实见到咧上年嗰个 findings 咧就系、是、都超过八成嘅劏房街坊。是住超过了五年的，有三成半咧系仲住咗八年以上添，咁佢哋面对租金系贵啦，即系端尺计其实差唔多四十蚊，即系一尺啦，即系个租金。咁佢哋咧其实头先提到嗰个室内嗰、那个即系空气嗰、那个即系闷热嘅情况，咁我哋见到其实六成咧嘅即系街坊咧都认为室内系比室外热嘅。咁最大嘅温差咧係高達 5.8 度嘅，即係差唔多爭成6度嘅就係、是。咁同埋即係當時我哋訪問咧，就兩成嘅劏房單位咧係冇窗嘅，好似個密室咁嘅，你入到去，所以你更加覺得好悶熱嘅。咁當中其實我哋亦都見到，其實喺咁酷熱天氣情況之下咧，其實對佢哋嘅生活都好大影響嘅。特別係即係當好似而家咁樣，即係下下都35、36度咁樣咧，佢哋室內嘅熱咧更加係高啊。咁佢哋其實都小朋友集中唔到精神做功課温書啦。咁亦都面對有啲鼠患嘅問題。我哋當時訪問咧，有街坊仲同我哋表達過咧，曾經出現過咧一啲中暑性嘅抽筋嘅曬。咁而其实亦都即係当即係讲緊係极端天气呢，其实台风呢啲都会成日出现啦。咁佢哋呢啲劏房嘅情况呢，其实都有八成街坊都话当有台风面对嘅时候呢，佢哋都会有渗水漏水啦。甚至其实当中亦都有两成街坊表达过呢，当面对上年如果有记得係有十号风球，即係好严重嘅风球呢，佢哋呢有啲甚至係要呢即係暂时搬离个屋企，即係驚屋企有啲咩问题。咁就要係即係借宿其他朋友屋企去度过即係嗰个台风嘅时间囉。咁再问呢，其实有佢哋知唔知道有过渡性房屋呢？呢情况呢好多，其实係接近九成 八的街坊是即是都没有申请过渡性房屋。原因第一就是不是很清楚啦，第二其实因为呢这些过渡性房屋呢其实只是可以住两至三年，咁但是呢现在等上公屋平均时间都 6.1 年。咁所以其實根本係都未等到公屋，佢哋又已經冇得住。咁佢哋一來一回咧，個搬遷費咧，其實對佢哋嚟講都好貴啊。所以其實嗰個即係壓力都好大咯。咁係啊係，大姐， 明白。 唔係，但係我想問咧，就我哋翻翻去嗰個滿意天氣嗰度啦。咁如果你即係做咗咁多調查研究，即係出現咗咁多個問題，咁你哋會覺得有咩建議？可以舒緩咗佢哋喺酷熱天氣下邊嘅問題咧。 其實佢哋咧，即係尤其是劏房户咧，屋企其實頭先提到就係熱過出邊好多啦。好多時就係、是其實佢裏邊其實好擠迫啊，亦都嗰個流通咧，其實唔係好足夠。咁其實上年咧，其實政府有做過一個計劃咧，就係、是、喺關愛基金之下，就係、是為低收入劏房住户改善家居援助計劃嘅。即係當時係做咗一段時間嘅，咁但係嗰個計劃主要其實就係幫啲劏房街坊去即係改善少少家居嘅設計啦，即係購買一啲簡單啲嘅家電啊，或者係家私啦，或甚至係滅蟲啦，令佢哋其實個室內空間咧更加充分地運用得好啊。咁但係呢個計劃已經係今年五月咧就完結咗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其實第一就即係依類計劃對於街坊嚟講好有用啦。咁我哋覺得其實應該要即係繼續啦。另外其實依個計劃之下呢，如果可以係增設呢一啲係有能源標籤嘅指引嘅電器，係可以包括埋依啲佢都可以買呢，甚至其實講緊可以裝啲隔熱板啊，有依啲咁嘅選項呢，對於劏房街坊呢其實嚟講都係一個幫助囉。依個第一啦。第二呢就係、是、其實我哋覺得其實可以係同商界咧更加好好咁合作，去運用佢哋嘅資源，去即係做出一啲改善咯。但因為其實頭先提到嗰個計劃已經結束咗啦，咁但係咧改善家居依啲需求係非常之大嘅。我哋其實即係律師會就嘗試過去嗰幾年咧，就試下同呢個迷你倉公司合作，咁我哋將劏房街坊咧部分去屋企嘅一啲物資咧就暫存喺迷你倉，咁令到佢屋企咧嗰個空間大咗啲啦，咁就可以做到一啲咧空間改善嘅小型工程。咁過去三年其實我哋差唔多幫咗超過100户的劏房街坊去做這些小型的工程的改善，令他們起碼譬如有小朋友的你可以擺得落張書台，其實令他其實家裏面其實那個空間是運用得更加好。我們覺得都呼籲更加多有心的一些商界的朋友可以是一起去做這些 project， 去即盡用到大家的資源幫到街坊。 剛才都提到呢，就是都有些專家呢這樣提過說隔熱板啊這些的建議啦，咁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其實係點樣去運作？點解可以減少到嗰個室內嘅氣温嘅咧？ 如果我哋嗰時做研究嗰時都問過一啲專家啦，即係佢哋其實對於室內設計有一啲想法啦，同埋都有落去探訪過一啲街坊，其實可以點樣改善嘅？咁有幾個建議啦。第一就係頭先提到隔熱板咧，其實有一啲係裝嵌式嘅隔熱板嘅，其實安喺牆度咧，咁基本上可以令佢室內嗰個温度咧減兩至三度嘅，其實可以係。咁但係依個係要一啲額外嘅即係資源啦、啊，同埋錢啦、啊，咁所以街坊其實通常自己就唔會搞嘅，其實係。咁第二咧就係、是如果係有一啲即係可能係節約嘅，即係一啲風扇啊。咁嗰类咧，其实都会帮到啲街坊散热咯。 Okay. 好，明白，唔该晒吓，黄世雄，多谢你啊。 好，唔该晒。 黄世雄就系律师会嘅港澳台项目总监嚟噶，咁所以打起立啊，即系劏房啦，当然系一个房屋嘅问题啦。咁但系喺啲住户仲住紧嘅时候咧，都其实有一啲嘅团体嘅建议咧，可以帮到啲住户咧去到散热。 但个资金来源咧就睇下系即系喺边度帮 到手啦。好，听六点前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近电话机楼，九龙入口都开始多车的落去到兴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化工中亚希谷集团股份编号是63，之后是时代环球集团同埋宏伟亚洲。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7.64，瑞士法郎0.969，加元1.295，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201，欧元对美元1.025，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港金报16,030，比上日收市跌70。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714.6美元，港汇指数100.9，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繁忙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喺啲黄大仙中心对开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而家坏车走咗，不过仲系多车嘅，龙尾近风力楼啊。受较早前嘅坏车事故影响，沿住龙翔道去观塘近黄大仙中心去到风力楼段咧就比较多车啊。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去到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在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嘅，去将军澳方向嘅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而去观塘嘅龙尾就近住欣怡花园。咁啊，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而家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文化中心弥敦道，其实去到西咸道南啊，嗰段都系较为多车嘅，去天星码头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带都系多车啦，慢车嘅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而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现时都系交通繁忙噶，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燕炮乐参加猎炮选拔，团长知道燕炮乐每晚训练是为了准备选拔，于是问他杀一个人和救一个战友，两者相比，他最看重边样？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 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继续讲我哋祖国嘅外交辞令嘅英文讲法。我哋一个成日听到嘅 expression 就系唔好误判呢个形势 ，OK？叫其他国家唔好误判呢个形势。误判咧，我哋可以用一个动词 to misjudge, misjudge, to misjudge。judge 咧就系去判断啦 ，to misjudge 就系去错误地判断。譬如你错误地判断呢个形势有几险恶或者有几严重咧 ，to misjudge the gravity of the situation。To misjudge the gravity of the situation. Gravity, G-R-A-V-I-T-Y, 就是个严重性 ,okay, of the situation. 或者我们用名词都得 ,to make misjudgments, 亦都可以。好，今集就讲到这里了，就希望大家不要误判 ,okay, to misjudge 一些东西了。今天讲到这里，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嘅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系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时间来到傍晚的6:41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和大希立在这里为大家主持了。大希立，这个时间我们讲讲就是昨天关于夏宝龙主任的讲话。事源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7月1日就来到香港就出席这个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大会，并且就发表了重要讲话。之后其实就香港社会都有不少的一些去到研讨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的一些研讨会。昨天就全国港澳研究会都主办了一个，就在北京举行，但同时间就在香港都有一个视像的一个场馆给一些人士，包括就是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就去出席去听的。昨天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都有发表了一个讲话啦，咁亦都有系解读咧。习近平主席咧系七一讲话嘅重点啊。咁佢嗰个嘅题目咧就叫做以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奋力谱写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一个咁样嘅演辞啊。咁主要都讲到话咧，今次习近平主席嘅重要讲话咧，就有呢个嘅历史逻辑啦、理论逻辑啦、同埋实践逻辑啦咁样。咁而咧就我见今日有唔少嘅传媒焦点咧，都摆咗喺咧就系其中夏宝龙主任讲到咧，咁都话系应该要警惕反中亂港分子拆心不死啊，美西方外部勢力隨時反撲啊，需要堅決打擊一切反中亂港勢力，不留縫隙呢啲嘅説話。戴希立， 香港嘅媒介咧就對於習主席同埋夏寶龍主任嗰啲講話嘅演繹咧，就係有少少偏重嘅，我覺得，即係因為佢哋其實講咗好多嘢，不過咧就大家都係梗係要揾啲即係比較 傳媒觸覺咧，會覺得最特別嘅地方，因為其實習主席係啦係啦，咁習主席就冇講過依類似嘅説話嘅喺嗰個編碼裏。咁今次夏寶龍咧就特別提出咗依個反中亂港嗰啲人應該要點樣處理嘅問題。咁我所以我覺得依個咧雖然都係一個值得討論嘅問題，不過咧就唔係我諗成篇嘢個重心嚟嘅。 你又點樣去理解啊？夏寶龍主任嘅講話有咩重點呢？ 嗱，我覺得咧個重點咧，當然就係要去解讀習近平主席佢嗰篇講話啦。咁呢個都好多解讀噶啦，即係有四個必須係講緊呢個一國兩制嘅規律，然後跟住就話有對香港將來嗰個一國兩制嘅實踐裏面有四個期望或者四個希望咁樣。咁呢度我唔詳細講啦。不過我諗夏寶龍主任今次嘅講話咧，係講緊一個一國兩制嘅實踐嘅新篇章。咁咧就嗱，你見到個後邊咧，佢講翻習近平主席嗰四個希望嘅時候咧，佢每一個希望都加咗一句嘢落去嘅，要落到實處。 係冇錯嚇， 即係你要做。而而家要實實際際去做，咁呢個咧就係個重點啦。依家唔係大家喺度背書，或者大家喺度咧各自喺度演繹自己嘅理解能力。唔該，你講出點做，仲要做嘅重點喺邊度？我諗呢個咧就個最核心的問題 了。因為習近平主席呢在他的重要講話裡面提到對於香港的四點希望，包括說要著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斷增強發展動能，切實排解民生憂難，以及共同維護和諧穩定，這四個希望的。今次夏寶龍主任的講話，正如你剛才所說，他都為習主席的這四點希望就加上落到實處。 還有他那四點呢，他還有一個補充的，譬如你那個例治理水平，佢嘅突出系咩咧？要有一个有为嘅政府建设。如果讲到嗰个增强动能嗰度咧，佢就话要聚焦实现更好嘅发展，要聚焦。咁当然里边佢有解释嘅。排解民生忧难咧，个落到实处佢要讲咩咧？就要回应民众嘅期盼。咁到最尾嗰度咧，就关于嗰、那个。即係和諧嗰度咧，佢嗰個落到實處嘅地方就係要團結凝聚各方力量。嗱，當然都仲係比較 general， 但其實個問題就會佢有一個 focus， 有一個焦點喺裏邊。 即係有一個落實嘅一個策略嚇， 同埋焦點喺度 提供。 係啦，冇錯啦。 系，咁不如都呢个时间，我都请嚟多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去，亦都系分析一下咧夏寶龍主任嘅演辭啦吓。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啊，陈勇你好， 系大家好， 系啊，陈议员系啊，系陈议员系。 嗱，头先咧，阿戴希立都讲到话，今次夏寶龍主任嘅演讲入边咧吓，都提到阿习近平主席四点希望咧系都要落到实处啦，提供咗啲策略啦。你自己就睇夏寶龍主任嘅讲话，你又捉到啲乜嘢嘅重点咧？ 其实呢啲就等以前我哋考试读书咧，除咗课本，仲有啲高人咧，同埋啲天书帮我哋就系深入理解噶嘛。咁我哋见到两个大方向，一个咧夏寶龍副主席就讲嘅。即必须要将佢落实噶嘛，即系话而家即系呢啲就系 KPI 嚟嘅，即系习主席嗰四个希望就系无论啊特首新一届嘅特首啊超哥啊或者系所有嘅公务人员，包括我哋立法会议员都系 KPI。你有冇令到市民咧感觉即系生活好啲啊？嗰几个是 API。第二咧，佢特别强调咗就话咧，如果有人即系当然外部嘅邪恶势力啦，或者有啲外国嘅政客想推动。用香港咧嚟仍然係死心不息啦嘛，想搞亂香港，透過香港顛覆自己國家。呢啲人咧，即係如果任何人要破壞一國兩制，必須受到嚴懲。但呢啲咧就係保底嘅，令到香港咧各方面翻翻去正軌，由亂及治做到啦。嚟緊一定要把握好由治及興呢五年嘅關鍵時間咯。所以呢兩個我自己理解咧係特別深刻嘅，即係都係夏寶龍副主席講得好深刻嘅。 不如都同你讨论多少少呢一点啊，因为头先都引述啦，即系夏寶龍主任嘅讲话讲到咧，系就系全体嘅港澳居民都要警惕反中乱港、反中乱澳分子拆心不死，美西方外部势力不会甘心随时反扑呢个讲法，其实系咪有呢啲嘅迹象可以睇到咧？ 嗱呢啲咧，我哋見到之前黑暴嗰陣時咧，香港搞到打砸搶燒咁亂咧。如果純粹香港自己大家咧，未必咁嚴重嘅。你見以往都係，但係就係海外有一啲邪惡嘅國家同埋政客，佢哋不惜代價去搞亂啫嘛。你見到而家無論烏克蘭或者我哋國家嘅台灣，有啲人咧係賣武器俾佢，送武器俾佢，甚至咧後邊潑，甚至派啲僱傭兵。嗱呢種咧特別大家需要小心嘅。一有呢啲嘅時候咧，有啲外敵佢用唔同嘅方法去滲入，去煽風點火咧，咁就不得了啦，就會變成咧香港，即係我哋唔想變成烏克蘭嗰種。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國家咧係有能力保護香港安全，但係咧不斷對外界嘅即係外國嘅邪惡力量咧發出警告，等佢咧冇輕舉妄動。咁嘅時候，香港先至能夠保證而家來之不易嘅長治久安呢個安全局面咯。 OK， 嗱，今次阿夏寶龍主任都講到話個做法咧係點樣咧？就要堅決打擊，不留縫隙啊！堅決同美西方外部勢力作鬥爭，將香港澳門守護好。你覺得個具體嘅做法應該係點樣啊？ 具體嘅做法其實就好似即係習主席所講嘅，只要即係唔理佢係從事咩職業啦，信奉咩理念，即係講香港市民啊，只要真心擁護一國兩制，即係守香港嘅法律、守基本法同埋香港嘅法律咧，大家都係可以出一分力，都係積極力量嘅。但如果有啲人唔守法，我哋見到就算不久前咧，都警方揾到一啲咧，你話佢毒狼又好或者咩都好咧，佢係整緊啲武器啊，整緊啲炸彈咧，呢啲都係小心嘅。哪怕一兩單都唔可以放鬆，更何況外邊仲有一啲即係類似恐怖分子嗰種咧，佢仲想把握機會整亂啊嘛。佢個目的咧，最終係我哋嘅國家，但係香港係佢最容易去發動嘅一啲即係嚴重啲講啊，有可能潛在嘅恐怖襲擊嘅時候，我哋要而家有呢個警惕咁嘅時候咧，先至能夠按照習主席所社會希望嚟講咧，先至能夠共同維護到和諧穩定。 陳勇，我有個問題想請教你，因為你一開始嘅時候咧，你就講咗即係睇天書啦，就或者咧要攞啲 tips， 咁要高人指點啦，即係咁你又即係解釋咗咧，今次嗰個 tips 或者高人指點咧，喺兩個地方，一個就係落實喺實處啦，即係習主席嗰四個希望；第二個咧就係關於頭先講啦，就係要保護國家嘅主權、安全同埋發展利益裏邊咧，對於一啲即係一啲即係可能搗亂嘅分子咧，要提防，你覺得呢兩個係個 tips 啊咁樣？不過我嗱，譬如我當大家討論啦，咁但係嗰、那個即係對於嗰啲反中亂港分子嘅搗亂咧，第一就習主席喺佢原來嘅講話裏邊就冇咁突出嘅，因為呢點啊，佢當然主權字嗰、那個咧就佢其實講得好清楚嘅，即係嗰個發展利益嗰度。第二個咧就如果真係要防止佢搗亂，其中一個就23條立法咧，咁主席都冇講，就夏寶龍呢篇嘢都冇講喎，咁你又點解釋嗰、那個即係呢個 tips 係點樣落實咧？ 但你見到習主席講嗰個第三個必須嘅時候咧，愛國者治港，佢講咧任何國家都唔會將政權咧俾嗰啲不愛國甚至賣國叛國嘅勢力同埋人物噶嘛。咁而家咧響李家超特首上場，佢嘅班底咧肯定最優先咧係做民生事項，呢、這個又問下特首咧佢個時間表啦。咁最主要解決嗰四個即係希望嘅時候咧，都係希望改善民生咧係重中之重嘅。咁中間佢都講翻，而家我哋嘅港區國安法啦，完善咗選舉制度咧，個大框架就等於香港呢一個大嘅大廈咧，我哋整個結構同埋管理咧係安全咗嘅。咁裏邊啲細節逐步再做。但是有这个大框架保护罩呢，香港基本上是免受外国势力的攻击，但是永远都有慎防一些漏洞的嘛。再加上最关键就是即是外国一些政客呢，他无时无刻想搞乱的。你见到乌克兰、你见到我们国家的台湾都见到的。那这方面大框架先做好先。但是呢永远大家要危机意识，如果没有了就等于之前大家都觉得没所谓的，那你就变了出现即係黑暴事件咯。如果當時我哋覺得有任何即係做錯咗違反香港嘅刑事法例啦，必須咧嚴厲嘅懲治嘅時候，可能就冇後面嗰啲越搞越大禍嘅咯。所以而家我覺得係俾我哋永遠要有一個危機感嘅時候咧，先至能夠守護到我哋嘅秩序咯。 即係嗰、那個即係搗亂分子嘅反中亂港嗰個咧， 就是一个居安思危的 tips，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是这样？ 我觉得肯定是。 是啦，那么23条那么怎样 呢？到检查不代表每一天好多个，但永远做检查做得多呢才要慎防它蔓延。 我知道，是啦，那么23条那里又不提那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的理解呢就是说呢，这个我问了李家超特首和新的班底了，你总是有缓急轻重的嘛。 Okay. 那现在呢我自己感觉上一定是民生优先，他讲的100天呢就是讲民生那方面一定要立竿见影，令到大家有幸福感获得感。那这个经济复苏了，民生改善了，我哋再傾我哋自己屋企裏邊點樣改善啲大閘啊、保安啊，同埋即係自己小區裏邊嘅咧，就容易啲啦。但係而家成個香港嘅安全，國家保證到咧係做得比較好嘅啦、所以分次序咯。 阿陳勇都想請教埋你咧，即係對於反中亂港分子嘅定義同埋範圍，究竟係點咧？即係有啲人都喺度討論啊，其實而家嘅香港嘅民主派啊、反對派啊咁。会不会已经被中央即视为反中乱港分子，会成为一个打击的对象呢？ 我觉得即系话传统的泛民咧，其实上一次你见立法会选举，他哋自己放弃啫嘛。如果他哋真系派出他的最有代表性的，可能他每个区十个区里每个区咧都容易攞到一席嘅。再加埋我哋用排除法嚟睇咧，即系话你只要唔做边啲，唔做半个或者。即系同外国勾结嘅就冇问题啦，唔违反国安法啦。另外一个习主席讲得好清楚，唔理咧从事咩职业，信奉咩理念，呢、这个讲紧泛民都系噶。佢唔同嘅理念冇问题，只要真心拥护一国两制，热爱香港呢个家，同埋守基本法同埋香港嘅法律，都系建设嘅积极力量。唔单止系力量，习主席讲嘅积极力量都可以出一分力，做一分贡献。如果咁嘅时候，我嘅理解，大部分嘅泛民咧，佢只要符合呢个条件，佢自己可以扪心自问啦。其实佢都可以成为香港里边，即系等于有人讲忠诚嘅反对派，佢可以咧参与香港嘅政治里边咧，去发挥佢代表性，去令到香港咧做建设性嘅力量。咁其实佢哋可以即系做多啲呢啲嘅，最主要守法。只要任何人守法，香港市民任何人守法咧，我觉得都系能够出力，能够系积极嘅力量咯。 另一边厢咧，都想问埋咧，就你点样理解夏宝龙主任讲嘅话？每位港澳居民咧，都系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嘅参与者、实践者、受益者，而不是旁观者。你点样理解呢句说话？咩叫做爱国者治港嘅参与者、实践者、受益者咧？ 有一啲咧，佢覺得佢為咗法走咗佬啦，棄保潛逃，嗰啲肯定唔係啦。但係留喺香港嘅每一位市民，佢都受惠於香港嘅政策，包括而家講啊，即係李家超特首按照習主席嗰四個希望咧，佢制定佢嘅施政綱領嚇，落實佢嘅 KPI。咁佢做嘅呢啲咧，肯定影響每一個市民噶，包括即係話檢測嘅方法啦，房屋嘅政策。另外咧，佢嘅政策裏邊每一位市民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强项，他们发挥自己的能力呢，力所能及，每人坚守自己的岗位，每人做好一些，整个香港都会多一些。所以大家呢都是以香港为家的时候，每一位市民自己的意见，自己的力量呢，都是香港能够建设由治及兴的动力来的。而且大家都守法的时候呢，每一位守法的市民，他每日所做的工作都是令到香港经济重新再复苏，令到香港的民生有机会改善，令到政府的施政更接近民意的。所以每一位都是大家同坐一条船，其实都是命运共同体。 我睇翻咧就即系夏寶龍主任嗰个讲话咧，讲到即系打击呢啲即系反中乱港势力，同埋对后咧就话啲外国势力啊等等咧，即系要必须受到严惩咧。其实中间心咧，佢有一段说话咧，我想读翻出嚟咧，可能对于今日嘅听众咧，可能会有一个全面啲嘅理解嘅。即系要打击啊严惩，佢中间心嗰句嘅话咧，佢话呢啲嘢咧全部都系为咗确保一国两制不变，归根结底咧，一切都系为咗捍卫一国两制。第二个捍卫咧就系、法治、民主、人权、自由，第三个捍卫咧系全体港澳居民嘅福祉。咁呢个咧，我觉得都系要好清楚咧。除咗系要居安思危之外咧，我哋其实系为咗人民嘅福祉，为咗一国两制，仲系维护翻香港传统嘅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呢四点咧，系夏寶龍主任写得好清楚嘅，我觉得。 系啊，非常赞成啊，因为等等于香港系一个摩天大厦，我哋所有管理啊、铁闸啊，然后每一层嘅安全嘅建筑咧，都系保障每一位住客嘅安全噶嘛。任何人想嚟放炸弹或者落毒嘅时候咧，系咪我哋都需要报警，需要将佢严惩咯？咁嘅时候其实系保障每一位市民嘅安全嘅。最终嘅目的唔系为咗打击而打击，系为咗保障成个香港嘅安全。因为以往我哋经历过嗰种痛苦，即系打砸抢烧嘅痛苦咧，更加会珍惜每一位能够咧，即系居住得安全啊，发展得安全，生命财产得到保障呢种安全，我相信每一位市民更加珍惜咯。 OK， 好啊，唔该晒陈勇，多谢你吓， 好，多谢晒 陈勇咧，就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嚟噶。大兄立点有冇回应咧？对于陈勇嘅讲法？ 唔係，我覺得都係要失驚無神，大家抽咗一句出嚟，大家就可能個神經震一震。咁但係其實都係要睇曬成篇習主席嘅講話，同埋成篇佢嘅精神咧。我哋覺得咧係有啲地方我哋要正面去睇，有啲地方咧確實可能要居安思危，即係咁解啫。即係覺得 咁啊，好啦，咁我哋呢個話題咧暫時傾到呢度先啦。我哋聽一節嘅七點鐘新聞，翻嚟咧繼續會有自由風，自由風。 参展商要守法，亦都要遵守参展商守则。张淑芬话：有信心今届书展可以吸引好多市民入场，因为会受到电子消费券嘅带动，市民购物意欲高，加上港铁会展站已经启用，认为可以带动人流。喺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下午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4度左右，预测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冇咁塞车啦，而家龙尾桥面灯位啫。咁但系反方向，沿住坚拿道天桥落去铜锣湾耀华街就有少少塞车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近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就九龙入口多车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九龙路面方面啦，而家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七咸道南嗰段咧比较多车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嗰段咧仲系多车嘅。亚加老街系大角咀方向，上海街至窝打路道一段亦都系多车啦。仲有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骏发花园至到果栏段都系交通繁忙啊。而新界咧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就新墟同埋深井段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啊，高钠高糖飲食咧系会影响肾脏健康，少盐少糖飲食先至系健康之选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玩。 我系手下留情嘅阿一，每一个九十后嘅男仔，儿时都梦寐以求有部行走公园必备嘅暴龙机。仲记得细个嘅时候，为咗得到呢件小宝物，我日日废枕忘餐，一出而作，一入再作咁运输。最尾攞到数学100分，婆婆先至肯买呢一份礼物奖励俾我咋。 愉快我我即刻，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玩。 下是一则有关消费券计划的消息。 消费券计划的登记人如果收到短信通知不符合资格准则，可提出申述。申述表格可以在消费券网站下载，或者致电热线185000索取。 填妥申述表格之后，连同相关证明文件，例如工作和住址证明等，透过电邮、传真或邮寄交回秘书处，亦都可以亲身或者请亲友交回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 全港共有八个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分别位于上环、北角、长沙环、旺角、观塘、沙田、荃湾和屯门。 有关详情可以打热线185000或者参阅消费券计划网站 www.consumptionvoucher.gov.hk。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元搭车优惠的。1955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7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嚟到晚上的7:09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大希立啊，以个时间咧，同你倾嘅题目咧，都好适合同你一齐讨论啊！因为嗱，你就系资深嘅教育工作者啦吓。嗱，听日咧就系中学文凭试 DSE 嘅放榜嘅日子啦。咁大家都关注咧，就究竟啊，今次嗰个成绩系点？今次嗰个考生嘅人数又系点咧？咁嗱，考评局咧今日下昼就开咗记者会噶，咁就讲到话咧，今年咧系有42,300多名嘅学校考生啦，同埋5,500多名自修生咧，就系考呢个文凭试，咁啊大概咧就系差唔多系48,000名考生到。不过呢个数字咧，大希立啊，就系咧历届嘅新低嚟噶吓， 将来仲低添可能。 咁系咪都即系关，即系可能系关乎到即系呢个学生人数嘅下跌啦吓嘅问题咧吓？咁会对我哋嘅教育制度嚟讲，会产生啲乜嘢嘅影响咧？ 我咧就觉得咧，就呢个考生人數下跌咧，有好多種因素啦。第一個就頭先講出生人口跌咗啦，咁自不然考生會少咗啦。第二咧就有一個趨勢，可能短期內係出現咗，將來點都仲要睇嘅就係跨境嘅學生咧都會少咗，因為好多就翻咗內地啦，因為香港個疫情嘅問題咧就咁結果咧，去到考會考嘅人咧都會少咗嘅。咁仲有好多其他嘅原因咧。都使到我哋嘅人數咧開始一路跌，咁跌咧就好多人就誒關注咗咧，就話啊會唔會達到某個水準嘅人數又少咗啊？咁啊入學又會唔會容易咗啊？等等，咁呢個自不然都係咁啦。但我哋睇一下咧，如果從一個另一個角度去睇咧，就變咗嗰個文憑試嗰個篩選功能就可能會慢慢弱化咗少少。 嗱，不如我首先補充一下，即係今屆嘅成績先啦嚇。嗱嘅睇翻咧，就頭先講啦，就呢個嘅考到嚇呢個3322啊，即係四科嘅核心科目中英數通識四個核心科目咧，考到3322大學最低要求嘅考生咧，就有17,200多人啦。咁就佔咗日校考生嘅大約係42%啊。咁而咧，而家嘅資助大學學士學額咧就係15,000個啦。咁即系话咧，平均就1.15人咧，就争一个学位啦。咁有啲人就形容啊，会唔会比以前啊入大学系容易咗咧？ 系啦，个竞争性好似低咗啦吓。咁另一方即系头先讲个筛选功能可能会弱化咗啦。咁另外咧就除咗你呢个资助学位，仲有好多其他私立大学啊，或者其他嘅出外读书啊等等咧。就變咗其實依家個學生如果真係想繼續讀，按照自己嘅能力，按照自己的興趣咧，其實個選擇多咗嘅喎。依家，咁呢個選擇多咗，究竟好定唔好咧？有啲人家話唔好啦，即係 咁啊，即係一條龍啊，一條龍啊變咗一條蟲啦。有啲人就咁諗啊，即係咁樣啦。但我又覺得咧，其實大家都睇到咧，去到今日咧，大部分學生都會進修嘅，都要想進一步咧，係揀到自己有興趣同埋啱自己能力嘅課程去讀嘅。咁變咗依家個問題咧，就出現咗有個可能我哋叫做好啲嘅正面啲嘅睇法咧，就係、是。可以有多元進路啦，即係大家可以按照自己興趣嘅能力啦，可以有個多元嘅選擇同埋進路。另一個方面咧，亦都因為嗰個成績嘅要求咧，可能會放鬆咗少少咧。咁變咗大學收生咧，佢哋就睇咧就變咗唔係淨係睇成績，要睇翻其他方面嘅表現。咁呢個我哋就俗語講嘅呢個就睇個全人發展啦。咁所以我覺得咧，都係兩邊睇嘅，一邊咧就。好似個競爭性細咗，就會唔會啲人咧就撇咗啊？但係亦都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個社會嘅趨勢同埋個學位人口嘅比例變化咧，就可能出現一個多元進路同埋一個全人發展會被認同嘅機會多咗嘅問題。即、我覺得 嚇。其實過去一段時間都有啲嘅大學啊、大專院校啊。其實都擔心咧，因為學生少咗啦，咁變咗以往咧可能收分好高嘅一啲學科咧，會唔會話嚟緊可能都要降低佢哋嘅收生要求啊？咁當然啦，你頭先都講到話啊，其實將來啊考試嗰個嘅分別嘅作用咧，可能係減弱咗啦。咁變咗可能學系啊、學科啊，都會即係多啲從學生嗰個嘅傳人嘅能力啊，去到錄取學生啦。咁可能對於學系嚟講，都係要花多啲功夫咧，就唔係淨係睇成績咧，去到揀學生啦。 我諗咧，就如果一啲好熱門或者即係好多人心儀嘅學系咧，你都唔使慌話。個分數會跌得好犀利，真係收手都係競爭得好緊要噶啦。即係舉個例啊，有啲學生可能以前喺香港讀唔到醫科，走咗去英國啊。如果香港半路中途可以有位收嘅，都走向翻嚟啦。即係無論因為經濟嘅問題，或者即係香港醫科嘅質素，即係我舉個例啫，即係咁樣。所以咧，我就覺得呢個就唔會嘅。即係我諗啲即係都係仍有質素保證嘅。只不過我覺得咧，對於大部分學生嚟講咧，即係佢哋嘅出路咧，可能個選擇係會多咗啲，咁解啫。 不如問下聽眾啦，咁啊各位屋企裏面唔知有冇啲應屆嘅考生咧嚇，或者你哋係教育工作者嘅，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講下咧，聽日就係文憑試放榜嘅日子啦嚇，大家點睇咧？好啦，呢個時間我哋不如請嚟一位嘉賓啦，咁啊電話旁邊有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何玉芬校長啊，何校長你好。 系、你好， 何校长，系 你好啊， 你好。 嗱，听日咧就系放榜嘅日子啦，咁啊，其实你哋都帮唔少嘅学生咧去做一啲嘅即系升学嘅辅导啦，有啲乜嘢嘅忠告啊，或者系准备嘅说话同啲考生讲啊？ 我想今届嘅文凭试嘅考生咧，喺过去三个即系高中嘅年度咧，其实都即系遇过大大小小嘅风浪噶啦。尤其是喺疫情期间咧，即系好长时间，其实系唔能够实体上课啦，吓咁对佢哋嚟讲，其实都系即系喺心理压力上边啊，喺个学习个过程里边咧，都系一啲嘅即系挑战。不过即系行到嚟呢一步，都无论同学自己啦，身边嘅家人。要话学校嘅即系师长又好咧，都系即系尝试正面去睇呢件事、就是，就系即系好多困难嘅日子都挨过咗，都肯定佢哋咧系做得好好啊。 咁正正系因为咧，即系呢一届嘅考生咧，咁啊经历咗好多疫情底下停止面授课嘅情况啦。咁会唔会都担心有啲考生可能就见到自己成绩麻麻地，咁就唔系太满意啦，有啲或者有啲唔甘心啦，可能会系多咗一啲复核啊，甚至系决定重考嘅情况，你会点样同佢哋讲呢？ 其实咧过去一段日子复核嘅即系学生嘅人数咧，都系即系几普遍嘅。普遍嘅意思就系话，同学对于某一啲科自己嗰个嘅预期表现即系未达到嘅话咧， 嘗試去即係讓嗰個機制咧同佢再睇一次咧，我覺得係冇問題。不過咧就唔好有一個嘅即係預算話啊，即係有好高嘅成功機會，因為根據過往嗰個嘅即係百分比啦，大概能夠成功複核成功去即係提升起碼一級成績嘅咧，其實都係即係2-3% 度。咁100个人裏面咧就2-3个。咁如果即係同學要去全卷複核，即係佢考咁多科佢都複核嘅話，其實都要諗一諗清楚，即係會唔會係即係發生咧呢件事咁，同埋要動用嘅即係金錢都唔少。反而就係喺放榜嘅時候咧，睇翻自己嗰個成績咧，同學校嘅輔導人員咧真係比較踏實嘅，即係現實一啲去睇翻喺呢個即係表現裏邊點樣反映自己個人嘅能力，亦都結合咗咧，即係最重要嘅一點嚇，好多人都講。唔係淨係睇住個分數咧，去揾一個即係分數符合嘅一個課程或者係院校，而真係要由自己嗰個嘅興趣，對唔同嘅專業嘅嗰個嘅即係認知開始，係揾一個咧適合嘅起步點咯。咁呢個真係要時間去發掘同埋要做功課嘅。咁第一步就係首先要了解自己係揀緊啲乜嘢咯。 系阿何长，我想有一个即系换一个角度去讨论呢个问题啦。即系依一届嘅学生咧，即系话斋咧，佢唔系净系经历个疫情啦，亦经历个社会事件，即系经过好多事件。好啦，咁经过咗咁多事件之后咧，去到呢个阶段咧，佢就放榜啦。咁你头先就建议佢哋都要睇兴趣啊，唔好净系睇分数去做嗰个报读嘅策略啦。咁。但我覺得仲有多啲問題，可能要希望聽我想知道係你哋點樣輔導依家啲學生。一個就係我諗呢代嘅學生咧，因為經過疫情同埋經過啲社會事件之後咧，佢成個學習形態同埋嗰個志向，可能都起咗啲變化。依個一。第二個咧就香港呢幾年咧，亦都有新嘅變化。啱啱前10分钟、8分钟咧，就講緊可能習近平主席啊，或者香港嘅新嘅一屆嘅政府咧，又提出香港有啲新嘅發展模式。咁等等呢啲咁樣嘅變化下邊，你哋點樣可以用呢啲新嘅資訊或者呢啲新嘅情況去輔導呢一屆嘅學生去報讀佢哋嘅大學或者大專課程咧？ 戴校長真係俾到我一個好好嘅提醒同埋一個即係思考嘅角度啊。其實呢一屆咧，因為各種喺嗰個翻學啊，即係考試啊各樣嘅顛波裏面咧，其實我諗不少嘅老師都面對一樣嘢，就係點樣可以讓佢哋咧完成到個課程，完成到嗰個考試，呢個係我哋最大嘅嗰個方向。即係好現實咁樣講咧，就係呢一屆嘅考生喺輔導佢哋去即係去選擇多元出路嘅時候咧，有一個面對最現實嘅限制，就係因為其實我哋冇乜機會讓同學咧係進入大學同埋大專院校嘅場景，真真實實咧係。喂，我哋以前成日都話要喺學校裏面即係行一行，感受咗嗰種嘅氣氛。咁你亦都有機會同大學嘅即係教授們啦，讀緊唔同科系嘅即係年輕人啊、學長啊、學子啊，咁去傾過咧，你更加去肯定自己即係一啲嘅想法。咁呢一屆嘅同學其實係冇嘅，咁所以即係我哋有時都會同即係院校嘅朋友講，其實都要考慮翻佢哋呢一個嘅限制，呢個係好獨特嘅。咁我哋都全力做㗎啦，譬如透過唔同嘅Zoom 啊，又或者係當一能夠可以做到一啲實體嘅升學嘅即係活動嘅時候呢，不少嘅學校啦，或者係大專院校呢，都盡量呢去配合，盡量去做。咁但係即係做得幾多得幾多啦。咁其實你話呢一屆嘅年輕人，佢哋會唔會喺個想法上面會有啲咩唔同呢？我自己睇到就係、是、其實佢哋都仍然係喜歡一啲能夠即係將自己嗰個嘅即係能力專業可以服務到社會嘅一啲嘅行業嘅。佢哋都會係對醫護行業咧，即係好有興趣啦。對某一啲嘅教育嘅工作，例如即係喜歡幼兒教育啊，即係社會工社工啊。咁另外一個即係好受歡迎嘅範疇咧，就係 IT。 IT 其實已經唔係好狹窄，我哋就係一 IT 諗緊一個學科，其實咧 IT 係講緊一個哇好宏大嘅，即係好多唔同再專修嘅一個好專業。咁呢個從未來，無論佢係喺香港、喺大灣區，因為佢嗰個嘅視野係講緊全球嘅嗰個職業嘅即係路向咧，都係好重要咯。 係。我又有一個比較即係少啲嘅問題咧，我唔知道，譬如如果佢哋今次即係有啲人報讀，可能雖然話成功率會可能大咗啲，咁但係佢可能到最尾都係可能唔係佢最心水嗰個報讀到嘅科目嘅時候咧，你估計呢一代嘅學生咧留級或者再重考嘅比例會高唔高？ 其實過去呢幾年咧，我哋睇翻教育嘅數據，教育局嘅數據咧，即係重讀嘅學生咧，完全由頭即係讀過，我考多一年係啦，咁我就冇專心喺去重讀呢個中六咧，嗰、那個百分比其實係好細，即係講緊即係2% 度。 因為佢有進路，所以佢唔會考慮重讀，係咪咁啊？ 一來是啦，二來呢其實而家嗰個多元出路呢就係喺就算唔係即刻可以讀到學位課程呢，副學位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好廣闊嘅好多元選擇嘅，亦都係唔同嘅院校開辦嘅課程，亦都對佢哋有一定嘅吸引力。並且由副學位完成咗之後，係可以透過即係一個我哋叫做 top up degree 啦，去直接升讀八間大學嘅咧，其實每年咧都有5000个名额。5000个名额即係咩意思呢？係講緊我哋其實讀緊即係副學位嘅一年嘅學生可能10000人，咁但已經有5000个畢業生係可以咧直接升到八大嘅話，咁其實咧嗰、那個比例係一啲都唔細嘅。咁同學都知道呢一啲嘅即係因素噶嘛，咁佢自己就會諗啊，即係如果我好好地去揾到自己一個適合嘅即係專業或者係興趣嘅課程咧，我咁樣去上到大學，那個機會比起我哋以前啱啱有副學士嘅時候講緊10个都冇一個，咁其實已經係一個唔同嘅狀況。另外一樣嘢，就是其實不同的學習模式咧，係啱唔同的人嘅。嗱，即係文憑試始終都是一個即係我不可以用一試定生死，但你真的要在那一個考試裏面咁一個學科，在個市場上面嗰一個上晝，你就完全去發揮，咁發揮成點樣樣咧？咁呢個決定你嗰個嘅狀態，咁嗰個持續評估嗰個嘅即係成分會比較少啦。咁亦都咧係著重咧係去書寫啦、語文啦，即係嗰種嘅表達，將你識嘅嘢點樣樣係喺短時間之內大量好快速咁樣樣咧去講曬出嚟。咁仲有咧一個既定嘅答題嘅方案，即係我哋話有 marking scheme 噶嘛。咁但係好多即係你話副學位啊，唔同課程嗰個嘅即係評估嘅方式，其實都係即係比較多元嘅。會計 GPA。會做 project 都係計喺佢哋嗰個成績表現裏面。咁我見到有不少嘅，即係無論係我自己個學生啦，又話係唔係我自己個學生喺讀緊嗰個副學位課程裏面，或者係即係高級文憑又好啦，咁嗰個修業嘅成績或者方法唔同咗啦，嗰、那個考評嗰個嘅即係方式咧，係可以更加闊咁樣樣咧去全面啲去睇佢嗰個嘅學習表現嘅話咧，佢真係可以有一個新嘅開始，咁呢個係都要考慮嘅。 OK 啊，何總，我想問咧，特首咧就叫啲局長啊送個字俾啲今屆學生啦。我又唔好限住你一個字，咁你作為總結，你會送乜嘢嘅説話或者字俾今屆嘅畢業生咧？ 哇！你突然咁样都吓死我，不如我就用翻一个字啦，系啦，我送一个路字，路系啦，咁就系 道路嘅路啊， 系啦，道路嘅路，出路嘅路，系啦，路系人行出嚟嘅，咁即系深信，即系肯去努力去尝试嘅话，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进路，系让唔同能力嘅人系可以发挥所长。 所以如果听完啦，何校长个道咧，你就会有路啦，即系 吓。好啊，多谢晒何玉芬校长，多谢你吓， 多谢。 何玉芬校长就系香港辅导教师协会嘅主席嚟噶。 何文燕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 吓、啊，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二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经历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27啊，这个时间想开一个题目就是讲，现在戴希立现在人口老化了，有些统计就说住在安老院舍的长者，因为即安老服务的需求都多了，住在安老院舍的长者就大概有59,000人，而就是有一个的调查就发现，究竟就是有些什么的状况呢，这些长者有一个来自学者的研究是做了10年的跟进的，就发觉有一些的院舍的长者是受到身体约束，可能会穿着约束衣啦，或者是可能绑佢喺床度或者凳嗰度啦。咁、那个比例呢过去10年系增长咗。就由2005年嘅52.7%呢就急增至到2015年嘅70.2%。咁点解会啲院舍要咁样去约束住啲长者呢？咁都有几个原因嘅，因为佢可能系个生活或者认知功能受损啦，大小便失禁啦，脑退化啦，或者系负面情绪。在照顾上来讲，对于院舍来讲是一个吃力的一个状况，或者都要好好地去照顾或者管理长者，所以就可能就迫于无奈就用一个身体约束的方法。但当然听落就对于长者来讲就的确不是一件好事， 家人都不好受， 是可能是对于长者的尊严都是一个不好受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还有什么可以方法可以改善呢？ 这个真的我觉得特別而家喺人手比較緊缺嘅情況下邊，特別依啲安老院舍咧，好多時就想諗一個所謂有效率嘅方法，但依個有效率嘅方法咧，就可能損失咗一啲比較即係、就是、我哋覺得比較人道啲或者係比較合理啲嘅安排啦，就係、是、咁樣。 嗱，最近咧就有一個嘅機構啦，咁都向其他嘅同業咧就推廣一個減少約束嘅一個計劃啦，咁就希望透過呢個培訓咧，讓啲院舍咧就減少呢啲嘅約束工作啦嚇，讓呢啲嘅長者咧可以冇約束之下咧安享晚年啦，咁有啲嘅成效嘅。轉頭我哋傾傾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唔知有冇聽眾嘅有啲咁樣嘅感受咧，可以同我哋講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学术年会，中联办副主任陈东致辞嘅时候话，国家主席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坚定各界对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嘅信心，极大提振香港社会嘅士气。陈东话：习近平郑重宣示，必须长期坚持一国两制，消除咗社会疑虑，为香港同埋国际社会派下定心丸。任何外部势力都动摇不了本港社会对一国两制嘅坚定信心，阻挡不了香港由治及兴嘅前进步伐。佢话：习近平指明咗特区良政善治嘅目标方向。極大激勵管治團隊全力以赴將香港建設好、發展好的決心，新一屆政府就任以來，管治團隊積極行動、轉變理念和作風，努力提高治理水平。政府昨日和沙羅洞發展有限公司就沙羅洞非原址換地簽立文件，正式完成換地程序，由發展公司交還的私人土地同埋比連嘅政府土地合共超過50公頃，政府將會透過積極嘅自然保育措施，長遠保育沙羅洞，展現對自然保育工作嘅承擔。發言人話：沙羅洞具有極高嘅生態價值，僅次於米布內後海灣拉姆薩爾濕地。為咗保育沙羅洞，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2017年6月原則上同意，並且在去年的2月批准沙羅洞非原址換地建議。 政府借住向发展公司以市价批出大埔船湾已修复堆填区内一幅可兴建私营高尔夫球场的土地，换取发展公司向政府交还沙罗洞内具高生态价值的私人土地。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宣布，杭州亚运会定于明年的9月23日至10月8日举行，名称仍然是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在杭州举办的第19届亚运会原定在今年9月10日至25日举行，亚奥理事会执委会在今年的5月6日宣布，在与中国奥委会杭州亚组委充分讨论之后，决定延期举行亚运会。欧洲持续受到热浪侵袭，英国气象局说暂时录得英格兰南部萨里郡查尔伍德气温达到摄氏 39.1 度，打破2019年的 38.7 度的纪录。气象局预期气温今日将会进一步上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明天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市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正常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另外仲有车龙嘅啦，就系将军澳隧道啦。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邻街这一段比较繁忙一些，龙尾去到界限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因为爆水管的缘故，大窝坪的延平道、龙平道和南昌街交界，即是笔架山花园二期十九座对出多处的路段是改了为单线双程行车的。另外九龙湾宏照道有道路工程，宏照道去油塘方向跟住上二道的慢线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头先讲的这些路段就要小心啲，留意现场的指示了。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如果路边泊了车的话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在车罅之间行出来。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蒋露霞饰演的郭少少是一名拥有高超技能的追击手女兵，性格独立，敢做敢当，更加是一名巾帼不让须眉的强兵。进入军营之后，就视燕破岳为最大的对手。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哋亦全力为3岁到11岁嘅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嘅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冇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嘅小朋友，尽快带佢哋去打针啦！ 我系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来到晚上的7:36啦，咁我哋呢个时间咧就讲紧咧就系关于一啲嘅香港嘅院舍啦，咁就有啲嘅学者研究咧，过去嗰十年咧，一啲长期护理嘅长者院舍咧、安老院舍咧，咁系一啲长者被身体约束嘅情况咧，近呢十年咧系增长咗噶，咁就咧系出现咗一啲情况啦，就系佢哋需要着呢啲嘅约束衣啊、安全带啊，或者系要绑住佢一啲嘅地方啊咁样，咁当然啦，即系个原因咧，当然都系为咗想保护啲长者啦，因为长者可能佢嘅行动啊吓，佢嘅精神啊，可能都未必咁灵活啦，变咗咧就希望咧就可以保护佢，防止佢跌亲啊吓，或者其他嘅意外发生啦。咁但系咧，对于长者同埋佢哋嘅家属嚟讲咧，可能系一个真系尊严啦吓，或者系真系一个好难受嘅一个情况咧咁样嘅，未必好想见到咁样。咁究竟有咩嘅方法可以解決呢？都想問下各位聽眾，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家裡的長者住在院舍試過真係被約束呢啲嘅經歷咧嚇，又或者大家聽到呢啲情況有咩嘅感想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一傾嘅。但係嗱，頭先都講到話有一啲嘅機構啦，咁就向一啲嘅院舍業界咧，就係作出一啲嘅培訓啦，希望啲院舍咧可以減少約束長者呢個嘅行動嘅。咁究竟有咩嘅成效咧？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就請嚟賽馬會旗志園副總經理崔志文博士啊，崔博士你好， 崔博士。 Hello， 你好，大家好，咁各位听众大家好， 可唔可以讲下你哋个计划系点样，有啲咩嘅成效咧？ 系其实我哋创办会期权咧就即系做咗一个叫做零约束啦，自主即系嘅生活嘅计划嘅，咁我哋希望都系喺即系减约束嗰度咧，就即系去啲唔同嘅院舍咧，去支援佢哋啦，就喺而家使用紧约束物嘅老人家或者系院友身上咧，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尽快去唔使使用任何约束物或者减少用约束物啦。咁我哋由2018年开始咧，就做咗两个阶段啦，2018年至2020啦，2020至2022年咧，其实每一个院舍我哋都会大概去18至24个月啦，咁听落都几长嘅。咁但系因为呢一样嘢咧，其实我哋就唔系话我哋真系一个乜嘢神仙或者一个乜嘢啊，可以点样去到就即刻可以即系叫做冇咗个约束物嘅使用嘅。反而咧，我哋系希望咧建立一个团队喺佢哋自己嘅机构同埋佢哋嘅文化底下咧，可以更加即系去点样去即系推行呢个减约束嘅计划。咁所以咧，我哋成个计划咧都系希望由我哋开始接触啦，到去我哋叫做一个安息。去到嗰個院舍去俾意見啦，到同佢哋嘅職員溝通，成立一個我哋叫做 core team， 即係一個主要嘅團隊，到去即係去 review 去睇翻啲老人家要協調啊等等咧，其實我哋大概用咗60个钟头左右，咁所以成個計劃咧都係希望咁樣去推動咯。 嗯，但係個實際嘅操作係點樣幫啲院舍咧？點樣去減少約束咧？有咩嘅方法策略去以減少呢個嘅情況發生？ 好咁啊！其實咧，我哋咧有七大方向嘅，咁好快會講一講， 或者簡略啊，或者揀一啲重點講啊。 係啦，好啊，咁啊，即係最緊要都係睇翻啲老人家嘅坐姿，因為好多時佢哋向前睡啦，咁我哋就會用啲適合嘅坐墊，同埋咧點樣可以訓練翻佢哋嘅腰骨，同埋佢哋嗰個坐嘅時候嘅姿勢啦。第二就係一啲下肢，即係譬如佢行路嘅訓練啦，譬如定時幫佢起身，有時可能唔夠人手，同佢哋行下路咧，都可以俾佢哋企下起身，加強佢哋嗰個下肢嗰個平衡力咧，等佢如果真係要起身行嘅時候咧，都唔會話即係容易跌倒啦。咁第三，我哋都做翻一啲關於魚翅嘅訓練啦，因為好多時老人家都係因為起身想去洗手間啊，做一啲好基本嘅照顧啊，或者想做一啲基本嘅生活日常生活想做嘅嘢咧。咁我哋都係希望佢可以，如果做到嘅時候，譬如好多時話啊，佢好似唔定時都會想去廁所嘅，但係如果一個好嘅訓練咧，其實佢哋係可以，譬如2个钟头啊，或者定時定候去咧，佢哋就唔會話啊好急啊，或者好敏感而好導致到佢成日都想去廁所啦。咁而最尾咧，我哋都會關於睇下佢哋嘅皮膚上會護理得好啲啦，譬如而家天氣好熱啦，究竟會唔會坐得好耐，或者個身體都會出汗而導致佢唔舒服，想起身行啦，同埋會加一啲電子嘅裝置，譬如我哋唔用任何約束物嘅時候咧，其實當佢起身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有啲聲音去提醒，譬如話啊，邊個院友起咗身啊，或者提示翻嗰個照顧員咧，有邊個喺邊度起咗身咧，咁我哋就去支援翻佢哋咁樣咯。咁所以咧，頭先嗰幾樣嘢都係我哋主要咧去支援翻院舍去做翻呢一啲嘅工作嘅。 嗯，但係你頭先講到話，譬如魚翅訓練啦，即係希望啲長者可以比較多時間都可以自己去到洗手間啊，或者係去到為佢哋做皮膚護理啊等等咧。呢啲都涉及院舍人手啊，咁其实大家都知道而家院舍个人手相当紧绝啦，尤其是疫情底下啦，其实有乜嘢空间啊可以让院舍可以为啲长者做呢啲嘅训练咧？ 係，其實我諗咧，最主要咧都係睇翻我哋喺個流程上，其實每一日我哋都好明白咧，每一位嘅而家嘅工作人員咧都辛苦啦。咁我哋都即係知道佢哋咧，其實每一日都會有一啲叫做恆常嘅工作，譬如會睇下嘅老人家嗰個狀況啊，會幫佢即係換片啊，去即係起身啊，或者轉身啊等等。其實我哋就係希望喺呢啲工作上咧，加一啲頭先講嘅一啲嘅內容，譬如頭先講嘅預設訓練又好，或者啲皮膚護理又好。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喺個過程入邊，唔係話希望有好多額外嘅工作，係喺佢哋而家嘅工作上面咧，可以睇嘅嘢咧，以往可能都冇未必會留意得到佢身邊。譬如我哋因為我哋嘅機構創辦會期間咧，就做一啲老退化症嘅工作咧，其實你會估唔到一個環境係好影響個老人家嘅情緒。譬如佢可能見到個影。佢就以為係有人喺度即係裝佢啊，喺度偷睇佢啊，或者咧原來咧佢嗰個燈光殘住佢隻眼，佢覺得好唔舒服，咁佢就要起身。其實我哋咧都會喺佢而家我哋嘅工作員身上，大家都好忙，咁但係喺嗰個流程上，當我哋每去做緊我哋平時做嘅工作時候咧，我哋可唔可以加一啲頭先嘅元素，令到佢哋咧都係做緊現時嘅工作，但係咧可以更加有效咁樣去使用啲時間，同埋可以同老人家明白多啲佢哋究竟喺度諗乜嘢啊，究竟點解會想起身啊，或者好多时佢哋即系话俾人绑嘅时候，或者用一啲约束嘅时候，点解佢哋会咁抗拒咧？咁我哋都会去令翻我哋即系参与机构嘅同事去上堂啊，去受翻一啲培训咁样咯。 喂，咁你就系喺从个流程嗰个着手去做呢啲培训啦，同埋亦都培养个文化啦。其实你哋呢个意念系喺实践当中慢慢摸索到出嚟啊，因为依家呢个其实系有一套。嘅理論或者實踐喺成個世界裏面咧，喺照顧老人裏面都已經出現咗嘅咧。 係，我諗兩樣都有嘅。第一，即係我哋咧好多時都會所謂借用一啲外國嘅一啲嘅文獻啊，或者我哋去資料去翻查翻究竟有啲咩好處。但係我哋始終都係喺我哋即係香港啦，喺中國內地啦，或者係澳門啦，我哋都係有一啲即係中國嘅文化喺度。咁所以咧變咗咧，我哋咧其實都係真係透過呢個計劃咧，連同埋合作嘅機構咧一齊咧去睇翻原來呢啲嘢咧係可以咁樣做，同埋可以咁樣用。咁反而咧，我哋透過呢四年嘅時間咧，係同我哋合作嘅機構一齐去睇到原本譬如我估计大概有一半至到六成咧，就真系可以参考外国嘅例子，譬如真系饮水啊、下肢训练啊、皮肤改善啊，但系有大概三四成咧，系我哋透过本地嘅一个我哋叫做一个即滾雪球咁嘅效應啦，一路開會啊，一路聽啊，一路佢哋又俾意見啊，咁所以係一個共同創造嘅過程，點樣去知道原來咧喺香港推行減藥束或者冇藥束係要咁做，因為其實我哋機構就22年咧都冇用任何藥束物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去到其他嘅院舍嘅時候，就唔能夠話我哋嗰度得，你嗰度得就一定要跟，其實就唔可以嘅。我哋發覺係需要啲時間去了解即係貴機構嘅文化啦，你哋能夠有嘅人手啦，同埋點樣做咯。咁所以都系一个演变出嚟嘅，我哋叫做即系 protocol 或者咩庙，即系一个手册咁样。 嗱，你向啲院舍业界去到推广呢个减约束嘅计划啦，咁其实都有冇了解翻啲院舍业界咧？即系点解？首先点解会去约束啲长者咧？吓，咁同埋就系要去到推行减约束啊？有冇边啲地方系比较难去到达成嘅咧？ 系，咁我谂第一，大家即系一个好大嘅心理关系，心理关口咧，就系可能讲紧即系约束或者以前用一啲叫做安全衣啦，咁成日对安全同跌倒即系一个好大嘅挂钩。咁首先我哋第一样嘢就要将唔可以将跌倒咧视为一样嘢系即系绝对不能发生嘅，即系其实跌倒大家都明白系唔好嘅事嚟嘅。我哋希望老人家唔会有任何跌倒发生嘅，但系我谂喺屋企又好，或者我哋照顾嘅过程，其实有时亦都会有一啲意外。咁所以咧，我谂跌倒同埋我哋使唔使用药出物咧，其实系两样嘢嚟嘅。因为我哋好多时希望话使用药出咗，或者用一啲相关嘅物件咧，系希望佢唔会跌倒，或者唔会发生有啲意外。但系亦都有一啲例子都发觉，原来用咗啲药出物之后，可能佢会去撕扯啊，嗰、那个即系药出带啊，或者有时咧，我见过一啲老人家系成张凳抽起去行啊。即系其实你会发觉，冇一个院友系觉得原来你用一啲嘅即系药出物或者所谓嘅保护衣或者安全衣咧，系令佢哋会觉得好舒服，甚至乎佢哋会觉得咁样咧，佢哋会仲即系紧张。 当然啦，可以想象咯，系咯。 系啦，系啦，即系佢会觉得做乜嘢咧？尤其是我哋做一啲关于叫认知障碍或者脑退化症嘅院友咧，其实佢哋都未有时即系同佢讲话，呢啲嘢咧用咗咧，希望你唔好跌倒，但系可能佢三分钟之后佢都唔记得咗，佢就知道有人 即係唔知點解無啦啦綁住佢，跟住咧佢就會想辦法，譬如咬爛佢啊、扯啊等等。咁可能喺個過程入邊亦都會受傷。咁所以咧，我哋咧反而覺得最大嘅一樣嘢要去改，即係改變嘅，其實就係、是、即係大家會覺得使用咗寵物就唔會有即係所謂跌倒或者危險，但其實呢樣嘢唔係一個成為一個即係好直接嘅掛鈎啦。第二樣嘢咧，我都想好想強調嘅就係、是、其實培訓啦，同埋咧一啲科技或者樂齡科技嘅使用係緊要嘅，因為譬如我哋咁多年咧喺我哋機構咧都會用一啲裝置啊，咁因為都始終人手有限啦，我哋唔能夠24小時去睇住佢。咁但係而家嘅科技點樣可以係要佢去提醒，甚至乎提醒佢嘅時候，你有幾多時間可以去支援佢或者去 support 佢？但係最終咧，我哋係想揾翻佢究竟個原因，點解佢會做嗰個危險動作啊？點解佢會坐得唔好啊？點解佢會起身啊？點解佢會發猛震啊？呢個係我哋成個計劃嘅關鍵。 嗯，可唔可以讲下咧？你接触嘅长者嘅个案之中咧，佢可能被绑住喺被保啲约束衣去绑住啦，或者甚至系绑喺张凳啊，绑喺张床度，对佢哋嘅健康啊、精神状态嚟讲有几大影响？ 其实我相信大家如果有一天都会问翻啦，因为我哋第一堂咧，其实同所有参与机构嘅同事都会问，就系你人生咧几时会想象过会俾人用？绑呢个形式去过一日咧，咁样唔好话过一个月或者过一年啦，系你有冇想象过乜嘢时候系会用即系呢个约束物咧？其实好多时佢哋就话哦，俾人绑架咯，或者哦，我哋可能有啲嘢即系犯咗事，俾人绑住唔俾你走咯。咁其实我谂呢一样嘢咧，都系我哋希望即系提醒翻即係個同事，其實啊，我哋都明白你哋有時都即係我哋問咗好多即係參與呢個機構嘅同事，其實佢哋都唔係話真係想使用藥物，但係佢冇一個替代方案，或者佢哋未能夠即時分析得到或者明白得到啊，如果唔用會點咧？咁所以對於長者嚟講，其實我諗第一樣嘢佢會冇動機去參與啦，因為咧我有見到一啲老人家，其實我都會直接去問佢，因為我哋都會比較做多啲質性研究，去問翻啲真係被約束嘅老人家，其實佢有咩感覺咧，有時佢就話：，唉，我講多兩講我都唔講啦，因為我講完之後都冇人理嘅，我開始會放棄咗啦，即係我由佢哋啦，我甚至乎見過有啲老人家可能遞埋隻手俾佢，即係其實咧佢開始咧會有少少好似反咗常態咁樣，其實對於佢嚟講。我哋覺得生活參與度係好緊要嘅，譬如我哋做咗呢一個計劃之後，佢哋多啲去，譬如參加小組活動又好，或者對人哋會多啲即係傾談同互動。但係當佢如果使用咗嘅時候咧，有時佢會令到自己冇心機啦，佢覺得樣樣嘢都係等人照顧就得啦。久而久之咧，佢會坐得越多啦，乜都唔做啦咁樣。咁其實佢會退化得更加快。 其實好心酸啊，聽到呢啲嘅情況。 崔博士，我一路聽你講咧，我發覺。這個計劃呢其實都幾綜合性的，因為你首先要改變即係嗰啲員工嗰個文化啦，又要從書本上或者從實踐上咧總結到一啲有效嘅方法啦，又要用引用一啲嘅科技啦，咁仲有一樣嘢，你要將個成功經驗咧。就唔係淨係你間院度做，你就要去做推廣經驗。咁其實係一個幾綜合性。我就只係想問咧，你哋做呢個減約束嘅計劃嘅時候咧，發覺頭先幾個環節，邊個環節係最困難？同埋你哋去做呢個跨即係機構或者跨院嘅經驗交流嘅時候咧，容唔容易做到呢件事咧？ 系，多谢你嘅即系一个提醒啊！即系我觉得真系好紧要嘅。首先 summarize 即系我哋综合咗好多即系方式啊或者方向，其实好多嘢做，所以你会见到我哋嘅计划冻结都系18个月至24个月嘅，即系唔急得嘅。因为我哋系希望有啲持续性，咁所以佢哋即系可以继续去做。咁我觉得最大嘅挑战就系第一咧，究竟边一个声音系主流咯？即系话绑嘅人讲得多啲啊，定系？話唔綁嘅人多咧，講得多啲嘅，因為咧，我哋咧都曾經有一啲討論啦，即係喺我哋一啲培訓入邊咧，我哋有好多一啲叫做工作坊嘅。咁我哋咧就話一方面咧就負責綁嘅，講話點解要用使用藥物嘅；另一方面咧就話點解唔用嘅。咁其實咧，我哋以往咧都接觸好多機構，其實就係話使用咗寵物嘅聲音咧會比較多啲同埋大啲，就係因為呢個都係一個護理上咧，其實都係真係一個需要啦。佢哋亦都會有一啲即係指引啦，譬如佢哋去上堂嘅時候又話過俾佢聽，譬如就算用咗有寵物，佢哋要點樣去2个钟头檢查一次啊，佢哋要睇翻個鬆緊度啊。但係其實佢哋亦都會唔夠時間去講點樣可以減啊、唔用啊咁樣嘅。咁所以咧，我諗咧。 其中呢個位置咧，就係希望我哋咧，即係如果去其他機構嘅時候咧，可以將佢哋平時喺即係叫做畢業啦，佢哋咧成為一個護理員或者照顧員嘅時候咧，佢哋可能咧未必有夠時間嘅，咁我哋就希望透過呢個計劃俾翻多啲少少培訓時間，去同佢討論翻啊，原來啊唔使用咗寵物有咩好處咧？譬如佢哋可能叫做我唔使用咗寵物，我咪唔使去檢查兩個鐘頭檢查一次咯，或者我唔使用咗寵物，我咪唔使連綁都唔使學啦，因為我綁其實都有學問嘅喎，你唔可以綁死結啊，你唔可以亂咁綁噶嘛，咁所以咧佢哋就會開始去諗啊，其實唔用咧慳咗啲咩時間，同埋有啲咩好咗，甚至乎個老人家知道家人係點睇，咁所以咧呢一個嘅文化係比較即係我哋喺推動嘅時候咧就要去改變咯，咁所以呢一個位置就係希望可以回應得到頭先即係主持嘅提問。 好啊，多謝曬崔博士，多謝你啊。系崔志文博士咧，就系赛马会旗志员副总经理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1，有位听众吴小姐喺度，吴小姐你好， 系你好， 吴小姐系，请讲啊。 系系，咁咧，我妈妈今年就过咗身，佢之前住有老人院啦。咁佢就系俾人用即系绑住床度瞓，同埋着嗰啲药束衣啊。咁我哋反对，即系如果要咁做，要家人签名嘅。咁我哋就反对嘅。咁但系我哋唔在场嘅时候，佢就会绑翻咯。咁我妈唔肯绑嘅时候咧，佢就由得佢，因为佢唔行得个坐轮椅嘅。咁我听我食完饭就由得佢坐喺轮椅度咧，系坐到瞓着咗，佢先至夜晚可能九点十点八点啲老人家就要上床，但系先瞓着，佢先至入去绑佢咁样。咁因为绑佢唔系专业嘅问题，而系咧系有好多危机喺度。咁好似咧，我哋每个月交千几蚊冷气费俾佢，但系佢热天夜晚黑唔开冷气，开咗啲窗，咁然之后啲蚊飞入嚟咧，我妈话绑到好实咧，佢连喐都唔喐得噶，即系直接勾痕都唔得噶。 我想问院舍有冇解释点解会对你妈妈咁样做呢啲约束嘅动作咧？ 有 啊，点解？ 咁佢话咧因为咧惊佢咧走咗出街，咁我就话佢都唔行得。佢點可能由佢個房係隔三十九樓走咗去個門口度？個 lift 度落咗街咧？咁佢個狀況係唔係壞到要去綁個程度嚟嘅？佢又唔係癲咗，又唔係話好即係佢係唔行得，同埋有好多老人家，一般老人家糖尿病啊、高血壓呢啲咁嘅病，有嘅後期咧近年幾之前就有埋乳癌嘅。咁到佢今年過咗三嗰時咧。就係死咗咧，就係坐喺個廳嗰度等。佢哋九點幾十點打電話俾我哋，就話我媽媽好似死咗。咁咧，我話送去醫院，我哋去醫院啦。咁佢就坐到死咗，佢哋都唔知，咁啊要好嘢啦。咁啊要熄燈啊，推佢入去房，可以綁住你瞓嘅時候咧，就發覺啦。咁連過咗身，一坐個輪椅度過咗張。 Okay. 直就咁样按咗身啦，即系都系冇唔可以，连医院医生即系唔可以将佢心脏直嘅。咁做丧事啊，嗰啲都系佢直就系控制嘅。 明白，好啊，多谢晒吴小姐嘅分享啦，都系一个。都唔係咁開心嘅故事啦嚇，咁究竟啊，即係院舍業界啊，咁對於點樣睇呢個嘅約束呢個嘅行為咧嚇，咁係咪一個有冇啲其他方法咧？即係正如頭先賽馬會旗志員嘅一啲建議可以咁樣做咧嚇。嗱，而家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嚟安老院舍嘅經營者啦，就係李輝女士啊，李輝你好， 係你好啊，兩位主持好， 係院舍又點樣睇約束呢一回事嘅咧？ 嗱，避免使用約束物品咧。是有一个政策和指引的，是首先要做到一个评估，有没有一些折冲的方法，要有专业的人士，例如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或者是一些注册护士评估和咨询过一些专业意见，先用一些折冲的方法。而折冲的方法呢，评估为无效，咁重要是征得注册医生和家属或者是监护人的同意底下才可以使用约束物品的。因为呢重要是每半年要评估一次，因为个长者的身体状况呢，他是随着个时间会作出一些变化。那为什么在使用约束物品呢要尽量避免呢？ 咁係要攞一個平衡。我剛才都聽到有啲專家嘅意見呢，邊個人都唔想自己受到約束，或者係被綁嘅，因為感覺到係唔人道啦，或者係失去自由啦。咁但係有啲嘅情況呢，喺院舍甚至係喺醫院，有啲嘅病人佢個維生嘅儀器，佢可能插咗啲喉啦，佢每餐嘅餵食呢，佢要靠個鼻胃治管去餵食。咁但係呢，佢始終個鼻哥會痕嘅，佢係只要佢個手喐得到，佢都想掹咗佢。咁呢啲都係佢個維生嘅儀器嚟嘅，我哋點樣攞個平衡？如果佢掹咗佢維生儀器，我哋不斷去插佢胃喉呢，去令到佢個胃壁受損，甚至係出血，呢個對個老人家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同埋呢，有啲呢，佢個皮膚可能佢有壓瘡，佢亦都可能係瘙痒，佢個手呢，佢不自然咁就去歪佢嗰啲傷口啊，使到個傷口感染啦，不斷去唔愈合啊。咁呢啲都係需要一啲嘅評估之後，覺得佢係需要做一啲嘅約束呢，咁先至用嘅啫。啊，一般情況底下呢，係唔應該用約束嘅，呢個係業界嘅共識嚟嘅。 嗱，仲有分零鐘時間，都想問你呢，即係當然啦，即係有啲咁必須嘅情況呢，可能真係要考慮用約束呢個方法嘅。咁但頭先旗幟員嘅人士都嘅代表啦，都講到會唔會都可能係一啲業界嘅從業員啊，可能為咗真係叫做偷懶啦，即係怕麻煩啦，或者真係實在人手係緊絕嘅咁。咁變咗呢，就變咗佢哋唔想咁多時咁多密度咁密咁去檢查個老人家嘅狀況啦，就用一個可能係懶嘅方法，就係用約束啦嚇綁住佢哋，咁就可以咧就減少照顧嘅工作啦。咁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點樣可以防止到呢啲文化咧？ 有冇呢一種情況咧？個業界咁大，成千幾間院舍有呢啲嘅例子咧，我相信咧就我唔認為呢個係一個普遍性。有冇咧？我相信係個別應該係存在嘅。咁但係咧，而家嘅巡查社會福利處嘅牌照及規管科咧，對於藥束物品嘅使用有一個好嚴格嘅指引嘅。除咗使用之後咧，佢仲要係觀察住客受制於藥束物品情況嘅記錄表。佢每一次嚟都要睇呢個記錄表，佢有冇定期嘅轉身啊？同埋有轉身嘅記錄表，呢啲都係監察使用呢個藥束物品適唔適當啊，舒適度啊，有冇令到佢嗰、那個血液循環唔好啊？咁呢個已經係相當之係有一個監察喺裏面嘅。 OK， 好好啊，唔該曬李輝女士，多謝你嚇。咁啊，李輝就係安老院舍嘅負責人嚟噶。咁而今日嘅自由風節目時間咧，就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